撒母耳记下第五章。以色列各支派聚集到赫贝隆来见达卫说，看，我们都是你的骨肉，以前连撒乌尔当我们的君王时，也是你率领以色列出入征讨。上主曾对你说过，你应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领袖。随后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隆来见君王。达卫君王就在赫贝隆，当上主的面同他们立了盟约，他们便给达卫复油，立他为以色列王。达卫登基时已30岁，作王40年。在赫贝隆做犹大王7年0.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以后达卫和他的人向耶路撒冷进发，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有人告诉达卫说，你绝攻不进去，因为瞎眼瘸腿的也会把你赶走。这是说达卫绝攻不进去，但是达卫却占领了西庸山堡，即达卫城。那日达卫宣布说，凡攻打耶布斯人，从水道首先到达卫所恼恨的那些瘸腿瞎眼的人那里的，要升为军长和元帅。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首先上去了，因而成了元帅。但为此有句俗语说，有瞎眼瘸腿的在此，人是进不去的。达卫住在那山堡内，称之为达卫城。达卫又从米罗望里四周加建了城墙。达卫日渐强盛，上主万军的天主与他同在。提洛王西兰派使臣来见达卫，给他送来了香柏木，派来了木匠石匠为他建造宫室。那时达卫知道上主已坚定他为以色列王，并为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提高了他的王位。达卫从赫贝隆迁来以后，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妻妾，生了一些子女。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的名字如下：沙木雅、韶巴布、纳唐、撒罗满、伊贝哈尔、厄里属雅、乃费格、亚菲雅、厄里沙玛、厄勒雅达和厄里培勒特。培勒舍特人听说达卫受父做了以色列王，遂都上来向达卫寻信。达卫一听说，便下到堡垒中。培勒舍特人来到后，散布在勒法因平原内。那时达卫求问上主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培勒舍特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中吗？上主回答达卫说，你上去，我必将培勒舍特人交在你手中。达卫于是来到巴尔培纳钦，在那里击败了他们。达卫因此说，上主使我的敌人在我面前崩溃，如水破堤。为此后人称这地方为巴尔培纳钦。培勒舍特人把自己的神像都遗弃在那里，达卫和他的人便将这些神像都带走了。